没有现在这玩意儿那么苗条，个儿大点儿，但是杀急了这玩意儿就管用啊，比那枪弹的杀伤力那要大得多。另外，张作霖带着几员干将亲自起身，赶奔召集令。按胡老嘎扫盘子得知的消息，现在达尔汗王的贡品从库伦还没出发呢，掐手指头一算，3天之后可能到周集店，把战马全隐蔽到深山的山环里头。那马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平时不叫唤，叫他趴着他趴着，叫他怎么怎么的，通人性啊。这人一色都埋伏好了，渴了身上带着水瘪可以喝点水，饿了发干粮，要求一点声也没有。人家发现这有人，这买卖就做不成了。头天安排下，第二天还没事，从第3天开始倒了霉了。烟云密合，是狂风暴雨，简直都没遇上过这么大的雨，就好像天呢被捅成窟窿往下倒似的，哗呜，这200人就浇着吧，一个个跟水鸡似的，躲没地方躲，藏没地方藏。入夜之后，温度突然下降，一个个冻得打下牙疼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叫这凉衣裳再这么一闷，再一冷，这人就受不了，而且这个雨根本就不停。书说简短，一口气下了3天3夜，平地都成河呀，吃不得吃，喝不得喝，干粮都断绝了。那保险队当中绝大多数全都病倒了，而且病情相当严重，有6个人昏迷不醒，奄奄一息，上哪找大夫去？张作霖急得俩眼冒火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得呀？张作霖正转悠呢，孙烈臣找他来了。队长，算了吧，我看这笔买卖做不成了，弟兄们大多数都病倒了，上吐下泻，还有几个发药子的，这仗怎么个打法？我看咱撤吧。不，不能撤。到了这个份上了，64败咱都败了，就差一哆嗦，咱能走吗？而且日期迫近，这批贡品之所以迟迟未到，就因为天气不好，不能走。不还有100来弟兄的吗？照样够支配的。等着吧，好吧。孙烈臣没办法了，他知道张作霖这人命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又等了2天，这2天的雨也没停，200来人全病倒了，包括张作霖是上吐下泻，他咬着牙强挺着，光剩俩眼睛叽里咕噜转悠，瘦了个皮包骨啊！别人不敢言语啊。张作霖这心也有点动摇了，莫非事情有变？怎么这贡品迟迟还不来？正在他犹豫的时候，胡老嘎来了。这老头没病，因为他在外边探听消息，竟活动了。没在这死挨交，不然的话这老头就得交代。见着张作霖一跺脚，队长 嗨，坏了！ 怎么？快说！ 那贡品呐、叫别人劫去了，咱在这白等了呀！ 谁劫的？ 现在还没闹清楚呢。听说出事是在哈尔套，被一伙柳子给劫走了。全台呀、四件东西一点都没剩啊，咱在这还傻老婆等捏汉子呢。这一句话好像没把张作霖给气死，你说这何苦呢？全都被雨浇病了，在这守了这么多天，一场空啊。张作霖心说，这柳子肯定跟我们过不去，你懂不懂绿林的规矩？有没有个先来后到？官府不知道，你们肯定能知道消息。你这等于在我们嘴里头往外掏肉，这叫，这也太不仗义了。张作霖命令胡老岗，你老人家费费心，马上给我查清楚是哪个瘤子，我让他怎么吃的，他怎么给我吐出来，不然的话我跟他完不了。好好，我这就去。胡老板调查去了。哎，还等什么？张作霖没办法，这才下令收兵。等回来一看，乐子大了，有一半走不了，得拿车拉着，甚至有很多人都昏迷不醒，有拄着棍子的强咬牙挺着走路啊。在路上哩哩啦啦，还死了12个弟兄，死于疾病啊。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，好不容易回到赵家庙，这回这保险队多好，成医院了，屋里头安排不了，都在院里搭棚，院里安排不下，就得分散到住户家中去，而且这些人病情继续恶化，上吐下泻，这怎么办？照这样下去，这些人的性命全有危险。张作霖实在没辙了，问孙烈臣应该怎么办。兄弟，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吧，有位老大夫叫孙嘉林呐、听说过没？没有。住的黑山妙手回春呐、那是位神医呀、不知道这老先生现在还在不在世。他要活着超过80岁了。这位孙嘉林想当年在避暑山庄给咸丰皇帝看过病，那是太医院的御医呀、咸丰皇帝冰天之后，老头悲伤过度，就这么辞职回籍，回到黑山了。人家里的开了个药铺，叫显春堂。哎呦，在这一带可救老了人了。但愿老爷子平安无事，只要他活着，要把他请来治大伙的病，万无一失，我敢说手到病除。张作霖一听，好吧，把家里安排安排，他带着孙烈臣、汤二虎、张世飞四名炮手，8人8马赶奔黑山。书说简短，等到了黑山先住了店子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赶奔显春堂，就在这大街上一看呢，呵，人家这个药铺古朴典雅庄重，一块大匾显春堂，各地送的那个匾额数也数不清，连门前在过道里面都挂满了，什么妙手回春、手到病除、起死回生、华佗在世、扁鹊遗风，当当当，数也数不清。往药铺门前一看，排着长长的队伍，都是请老先生给医病的。 因为老头年纪太大了，没那么多的精力，一天只能看20个病人，看完了关门不营业了。为此人们半夜就在这排着，恐怕超过第20名啊。张作霖一皱眉，怎么办呢？到里边找老先生，那样做有点过分，人家都排着，我们装什么大眼灯啊？我小明是保险队的队长，维护老百姓的安全，处处事事得起个典范作用啊！要那么一整，不成胡子了吗？张作霖呢，就不爱听胡子这俩字儿。特别到了以后，张作霖当了大帅，督军省长，谁要当着他的面一提胡子，那就冲他的肺管子，比骂他八辈祖宗都厉害，自尊心就受到伤害，实质上也是自欺欺人。你不承认是胡子，有些事儿你不得靠着抢夺为生吗？哎，他也不爱听，他也不愿意这么做。这样他告诉唐二虎、张世飞，站在后头排着。我还得排着，这么多人得排到什么时候？等着吧。这个长队头前也就3个人进去了，第4个刚要进门槛，出来个小伙计：各位对不起，老先生身体不好，今天就停诊了啊，对不起各位，对不起各位，散散散散吧。这就上栅板。唐二虎晃着大黑脑袋一看，把我们关在外边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来的，那弟兄们眼巴巴等着救星啊，这可不行。唐二虎也没跟张作霖商议，大步流星到了前面，飞起了一脚，啪，把门就踹开了。那门板正好碰到小伙计脑门子上头，咣当，碰起个包来。这小伙双手一捂脑袋，我他妈谁这么缺德呢？踹门干嘛？好大的劲儿！唐二虎就进了院了。我说哪位是先生？给看你得看，不给看也得看。什么？你岁数大了，有那你关门不营业行不行？看你就得看到你。张世飞骂骂咧咧也进了院了。那院里都不少人呢，从来还没遇上个这事儿，所以一个个非常气愤，有一部分也惊呆了。张作霖赶紧也进了院了，实在压不住火，给唐二虎来了个嘴巴。老哥们，我大哥哪有你这么干事的？你这叫请人吗？你这叫求医吗？要冲你这样，咱那些弟兄还有救没救了？你简直是胡来你，连点起码的礼貌你都不懂。我，好好好，你有礼貌，你有礼貌，我不管了，行不行？张世飞也说：“二虎啊，难怪队长揍你，这可头一回，没你这么草包的，躲躲吧。”唐二虎晃着大脑子躲旁边不言语去了。可这一吵吵，把老先生孙嘉林也惊动了，左右有2个人扶着，老头拄着拐杖从里边出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老先生，他是今天呢关门早点，有些请大夫的没看着病，发火了，你看骂骂咧咧的，把咱人脑门子都给创伤了。张作霖一看就知道 这位就是妙手回春的孙先生。张作霖过来了，深鞠了一躬啊，老人家一向可好，在下礼过去了。孙烈臣过来也行礼，免礼免礼。你们是求医的吗？ 正是。 哪儿来的？ 赵家庙来的。 哦，赵家庙，我扫听个人，你们认识吗？ 你说吧，谁呀？ 叫张作霖呐，字叫雨婷。 啊，在下不才，我就是张作霖。 哦，怎么？你就是张雨婷？ 对，雨婷是我的字儿。 哎呀，了不起呀，了不起呀，在我们这方圆百里之地，要提起你的大名来无人不知啊。哈哈哈哈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让其他的人都散散吧，关上门啊！你们行到屋吧。 哎，这老头挺卖面。分宾主落座，老头一问：“张作霖能说实话吗？” 能说，我们去接贡品去了，叫雨娇的， 就得瞎说。最后说跑肚拉稀，闹痢疾这些事儿。 哦。张队长啊，这我不是当着你吹啊，我祖传的秘方专治痢疾，而专治人闹肚子，我不必亲自去，根据你说的呢，我开个药方，让我孙子替我跑趟腿儿，你放心，保准都能治好，治不好分文不收。 哎呀，多谢老先生。 老头认真的开了个药方，然后在药铺里抓药，问药多少。张作霖一算，200来人呢，像这种药多留点也没事，开了300副，吃着见好，再派人来开了。老头一听是真不少啊，开了300副，把账算了，让他孙子孙明科跟着张作霖他们去。等回到赵家庙，孙明科从他祖父那学的，哎，这小伙也有能耐，亲自给大家看了病情，一看这方子正好对劲，用大锅熬药，他亲自在这指导着，没到几天的时间，这些人全好了，扶救如初，活蹦乱跳。张作霖非常高兴，命人准备了文银1000两，把孙明科送回去，把这钱给了老头孙家林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张作霖挥金如土，从钱上不算计，所以很多人才为他玩命啊。当然也不是说为钱玩命，主要赞成他豪爽，这人可交。张作霖是这么想的，你这回用着人家了，下回呢，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，还得求人家，就得大大方方的，多给了10几倍的钱。这件事过去了，大家也都好了，胡老嘎也回来了。队长，这回我可查清楚了，你猜这买卖谁干的？ 谁？ 5大少9只手于毅， 他把这小子干的。 一提5大少，张作霖先是吃了一惊，为什么？ 惹不起人家。 在这眼皮底下，最大的瘤子青马坎、辽阳高驼子的冯林葛，跟他们两位并驾齐驱的，